休息半小时，12点半回第10区刷记录。凌晨零点，各区副本次数刷新，春一老对四人说着。此时他自己都刷得有些眼花了，休息一下是必要的，至少吃点东西啊。这流离之地刷得加班加点的，饭都没顾上吃。五人各自休息好了这半小时，0点30分，第十区流离之地，五个角色齐刷刷的上线了。结果就是这么巧，五人这一起上线，就看到副本门口头顶"君莫笑"三字的角色，正领着一队人整顿着。记录已经被这家伙刷了。春一老脑中第一时间闪过的是这个念头，连忙翻开副本榜单一看，他们下午刷出的记录却还是好端端的挂着呢。再回视角一看，绕岸垂杨那个家伙却是已经朝着君莫笑走了过去。 你就是君莫笑？ 绕岸垂杨的口气永远是嚣张的，让人不爽。叶修听到声音，让君莫笑的视角转了过来，就见了这么一位头顶蓝溪阁工会招牌的剑客。 你谁啊？ 叶修问道。 我叫做绕岸垂杨。 绕岸垂杨说。结果旁边立刻传来一串大笑。 这人不识文盲啊，还不识数呢。名字是三个字，绕岸垂杨这不是四个吗？白痴啊。 绕岸垂杨大怒，二话不说挥剑就是一个拔刀斩。包子入侵又岂是弱者，哎呦叫了一声后跳身躲开，二话不说也还了一板砖。绕岸垂杨存心炫耀，利剑一封，竟是用了一个格挡架下了这一板砖，操作不可谓不精准。但包子入侵此时早已经跟着板砖大步飞至，张手一扬就是一个抛杀。绕岸垂杨没想到包子入侵动作竟然如此快，匆忙之下又是后跳又是翻滚，这一记抛杀躲得可就有些狼狈了。但绕岸垂杨敢冲击蓝溪阁五大高手之位，毕竟还是有两下子的，虽狼狈却到底躲过。人一起身立刻抬手一个三段斩冲来，三段斩，一记横斩，一记下劈，一记上挑，远比普通攻击时发动时要衔接得更快。绕岸垂杨从躲到反击也是一气呵成，立刻是让包子入侵也狼狈了一回，匆忙间的两个后跳躲过了前面两段，第三段上挑眼看却是要跳不及了。绕岸垂杨心下正喜，结果这急速挑出的一剑竟然拔了个空。包子入侵身子突然一矮，竟是一个蹲身勉强避过了这一剑。绕岸垂杨不及收招，包子入侵已经挺身一爪探了过来，正拿在了绕岸垂杨角色的咽喉，用的自然是技能锁喉。30级的角色一共就这么几个技能，包子入侵早都玩得滚瓜烂熟，锁喉掐住，另一只手立刻又是一个专袭，夸张的一个抡臂拍到了绕岸垂杨角色的后脑。角色眩晕，包子入侵快步绕到对方身后，一个勾拳打出，对手略一浮空，便已被包子入侵飞快的一个吸袭拿了双剑。 滚吧你！ 包子入侵呵斥了一声，一膝顶在了角色身后。如果只是背身吸袭，那只是击退，但现在角色被包子入侵打了个浮空，击退就变成了击飞。绕岸垂杨的角色趴着就飞了出去。不过让包子入侵十分期待的狗啃屎却终究没有出现。绕岸垂杨毕竟是高手，没那么容易被击倒，顺势一个瘦身操作，角色前滚落地，立刻可以转身，寒光一闪，竟然直接一个拔刀斩送了过来。剑气闪至，极其突然，包子入侵看到时就觉得已经到了身前，再想躲已经不及， 结果就听咔一声响，君莫笑的千机伞撑开在了他面前。剑气扫在伞上，也无什么金属撞击的声音，就这么销声匿迹了。挡完这些攻击，千机伞立刻又哗一下被收了回去。绕岸垂杨被包子入侵踹屁股踢飞，显然很是挂不住，正要再度冲上，冲一老的角色却是一闪拦到了他的身前。这边包子入侵差点被这记拔刀斩击中，同样不甘，也想上去，结果却听叶修在旁叫了他一声： 包子，不要冲动。 春一老满怀介意对绕岸垂杨沉声道： 你刚才的抛沙用得不好啊，你那么急着上去抛沙干什么？ 这边却是一片云淡风轻，叶修对包子入侵进行现场教学： 我想趁他格挡还在冷却中的时候攻击他呀。 格挡只对物理攻击有用啊，抛沙那是法术伤害，你连格挡的冷却都能算清楚，这么基本的设定还不知道？ 是这样吗？ 包子入侵疑惑，左右看看，他们这边却是没有剑客，于是一眼望到对面。 喂，格挡的描述是什么样的？帮忙看一下。 绕岸垂杨、春一老都是一怔，这多么充满火药味的情况啊，这莫名其妙的是问什么呢？结果紧跟着就听包子入侵说： 哎呦，我忘了他是个文盲来着，怕不认字儿吧？ 我和他拼了。 绕岸垂杨跳出来又要战，结果这次叶修却是让君莫笑踏前了一步，拦在了最前，跟着开口道： 哎，别忙别忙，我相信你不是文盲。哎，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春一老，蓝溪阁的会长。 春一老的角色也站前了一步后说道： 哎，包子。 叶修连忙叫住了包子入侵，他知道这家伙肯定又要疑惑这人也说错了名字，又是一个不识字的文盲什么的。 春一老，蓝溪阁的会长。 叶修重复了一下，却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哼，来刷记录啊。 不错， 大老远挺不容易的，辛苦了啊。 全是拜你所赐。 哼，我可是很有竞争力的，你们一定要加油。 听起来你很自信啊。 哪里， 是你肯定的告诉蓝河这个记录我们一定拼不过你？ 好像是说过。 小子，你不要太嚣张啊，敢不敢和我单挑？ 绕岸垂杨在一边嚷着，春一老只是静静站着，居然也没去拦。 哎，蓝河没有来啊？ 叶修却突然问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没有。 你应该叫蓝河的，这个人嘛，如果是 PK 的话应该会赢蓝河多一点，但要刷副本，蓝河比较稳重，打配合刷记录会比他更出色的。 众人听了都是一怔，君莫笑对蓝河有多了解他们不清楚，但和绕岸垂杨无疑只是第一次见，只刚才那么几下，难道就已经看出绕岸垂杨的水平了？ 说什么呢你，来和我单挑啊。 绕岸垂杨叫道。 你看他也很明白的，放他去竞技场疯吧，刷记录的话让蓝河来就好了。 绕岸垂杨哪里还能忍得住啊，挥剑就要冲上来。包子入侵也是勇猛，大叫一声我来，就想迎上去。这次春一老却没有站着不出声，立刻吼了一声： 不要乱来。 绕岸垂杨闻声连忙站住，包子入侵一阵后一看对手不动，于是也消停了下来。接着就听叶修不紧不慢地说道： 没错，不要乱来，你如果真想和我单挑的话，起码也开你的大号来啊。 春一老、比炎飞、入夜寒他们几个人都呆了。 绕岸垂杨在他们看来就已经是一个很嚣张的家伙了，但这个君莫笑简直就是嚣张到了狂妄啊！区区一个三十级的角色，居然就敢放话让绕岸垂杨开大号来，四十级的差距啊，这根本没得耍呀。同样是狂妄嚣张，蓝河和绕岸垂杨是那么的不对付，但对这个君莫笑却好像很是推崇，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几人茫然着，却听到绕岸垂杨已经是在那边气急反笑。哼，聪明啊，拿三十级的角色挑战我大号，输了也根本没什么。你以为我会和你玩这种无聊的把戏吗？用不着大号，我就用这个和你一样的三十级的角色。放心吧，我不会用极低的号欺负你极高，我会随便借个七十级号和你打的。叶修说着。极低欺负极高，众人喊。不过把极低说得跟占便宜似的，倒确实绕岸垂杨先描述出来的。 很好，去哪里？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我们要去副本练级了，再会了各位。 眼看着君莫笑那一行人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就转头进副本去了。绕岸垂杨是气得直跳啊，想拦都来不及。这就是副本门口，人转个身走了没几步就进去了。春一老却是不动声色，看着君莫笑一队人进了副本后，也只是平静地招呼了一声：“ 我们也开始。” 哦， 那三人应声，绕岸垂杨却是明显还没回过神来。 垂杨，刷记录了，专心点，别忘了我们为什么来的。 春一老提醒了一下绕岸垂杨。随后五人进本，自然是按照这一天练习出来的节奏进行推进。结果绕岸垂杨显然是憋了一肚子的火，进了副本就拿副本小怪开始宣泄，队伍的节奏顺势被带得一塌糊涂，这家伙明显奔放过头了。进门前提醒过他一次的春一老此时却是一言未发，反倒是比严飞看不下去了，准备开口提醒，结果才刚刚叫了一个名字就被春一老打断。 算了，发泄一下，不然也打不好。 比严飞怔了怔后，想想绕岸垂杨的性格，于是也就作罢了。其他两人自然也不会再说什么。这一趟副本，绕岸垂杨基本是游离在配合之外，副本的进度明显很不如意。 那个叫君莫笑的，不会是故意挑衅垂杨，然后影响我们的发挥吧？ 比严飞说道。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入野寒说。 这样挑衅一下也就这一时上火，副本竞争又不像竞技场比赛，几个胜负就定输赢，我们今天刷不出来，昨天照样来，甚至再找个新号一会儿来都可以，他难道每次都候在这里用挑衅来影响我们？ 哎，那他废话这么多是什么用意啊？难道他真是认为蓝桥比绕岸垂杨要强？ 你们觉得呢？ 入夜寒问其他三人。绕岸垂杨在场，他们当然不好堂而皇之地议论这个问题。此时又在推副本，没那么巧，正好是四人聚一波，几人都是在打怪的走位穿插过程中不住地交流着信息。 我觉得吧，蓝桥刷副本的确非常稳定，但是要说绕岸垂杨比蓝桥差，我挺不以为然的。大家都配合了一天了，我想也都看得出来， 绕岸垂杨和我们的配合一样很默契，就算是蓝桥也未必能做到更好吧。一直不怎么表达意见的曙光玄冰说道。 但至少这种情况，我觉得蓝桥不会像绕岸垂杨这样受情绪影响。 毕言飞说。 难道说？ 入夜寒一怔，脱口想要说个推断，却不小一个走位后和众人错开，他是闪到了绕岸垂杨身边，连忙把话又咽了回去。 哎，你刚才说难道什么呀？ 等四人又一走位交叉时，毕延飞连忙问着， 难道那个军魔校挑衅绕岸纯阳的意图就是想让我们看看这家伙在这种地方的不足？ 入夜寒说， 我说你们会不会想太多了？ 一直没加入讨论的春一老终于也找机会开口， 哪有那么复杂，我看就是绕岸垂阳先挑衅，然后对方反唇相讥罢了。 三人一怔，这个解释也是合情合理。 不要多想了，认真副本。 春一老说， 哦。 三人应声。这一趟副本出来成绩自然不好，直接杀到了30分钟，距离他们所追求的极限记录差着一大截。副本出来后，春一老也不多说什么，绕岸垂阳又不是白痴，相信他自己也意识得到。 第二次， 春一老只是淡淡地宣布着，绕岸垂阳第一次情绪发挥的问题竟然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掩盖掉了，没有人提。而这第二次的副本，绕岸垂阳明显已恢复了正常，只不过这趟副本还是出了点问题。极限记录意味着百分百的发挥，出现任何一个瑕疵都不会是极限，更何况这一趟出现失误还不止一人。一趟30分钟的副本里要求每个人都完美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 第三次了，都上点心。 上一次虽然有瑕疵，但在五人已经磨合成型的对托亚的战术配合打法下，成绩依然可比第十区的记录。几人都完全相信，只要克服这些失误，极限成绩必然会出现。 加油！ 几人齐声叫着，第三次进了琉璃之地。推进，完美无瑕的推进。这一次一队人真的是没有发生任何失误，一直到了最终 BOSS 托亚，这个原本是琉璃之地最大的难点，却也是五人队一天18次琉璃之地练习的重点。对于托亚的打法，五人几乎已经到了下意识的就可以配合完美的地步。就算是之前几人都有失误的第二次副本，在托亚面前却也没有发生任何纰漏。练习的重点实在是练得太熟了。24分41秒46，最终成绩跳出时，五人都是长出了一口气，这正是他们预想中的极限成绩。眼下将技术发挥到极限所能杀出的最强成绩，想要再进一步提高，除非是更换更强力的装备了。蓝河虽然没有参与这次副本队，但该做的工作却是分毫不差。一看记录出炉，蓝西格这边安排好的人手立刻开始在世界上引发讨论，自然是弥补蓝西格近来损失掉的形象。这个工作上一次记录出炉时已经做出一次，此时可谓是趁热打铁，乘胜追击。 君莫笑，记录放在这儿等着你来破。 诸多消息中夹杂了这么一条赤裸裸的嚣张挑衅，自然是绕岸垂阳用他现在的角色发出，结果总是不见君莫笑的回应。绕岸垂阳锲而不舍地刷了一次又一次，终于因为会长春一老的傻逼滚回应事件而长了智慧的比严飞等人，在杂乱的世界消息中进行了一下搜索，终于发现君莫笑不是没回应，而是真像春一老的傻逼滚一样，因为太简短而被一晃而过。君莫笑的回应也是短短的3个字，有空的。